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 We are dri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我觉得政务司司长是一位很能干、敢作敢为的司长，不应该亦都不能够为旅客的人数设定上限。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 主持鄭兼涵吳志森，大班你好，你今天沒有聲音，聲音不是很行，我都不行，我們昨天都患了季候病，季節病，這個就是禽流感來的，我就懷疑呢，有人在播讀，吳志森已經領了H5N1了，H7N9，明天死定了，未死，通常有些症狀， 好像一個星期， 發燒啦， 肚痛、嘔吐，你的含奶未有？暫時全部未有，是喉塞，一有六日內就死人了， 好像是一個星期左右，大吉利是，問題真的很嚴重， 我給一些意見，你這裡的消毒不是挺好，消毒，你那時候有些牌的酒精紙巾給我們，現在你是省皮，不是省皮，我不知道那紙巾在哪裡走出來，是賣的，我覺得有需要。 有錢誰買，誰有錢誰買，誰有空誰買，誰有機死誰用，大哥這麼多毒， 真的要抹一下這些地方，口水、布袋，你明不明，傳叔吞噗，很容易嗨的，笑你真的，不用怕的，人一個人都要病的， 行公義好憐憫，不會好人不會死先的， 間中都要病一次的，小病時科，我都覺得， 問題就是說， 如果有禽流感來到香港就很多人會死，因為你靠高永文你死定了，你看到這次的施政報告就住健康那裡其實沒什麼除了派錢給老人家那些醫療券之外，完全這個其實不是一個財政預算，但我不明白為什麼變成財政預算，我也是財政預算，他應該講政策，講教育，講醫療， 講民生的事，就不是說我派多少錢做什麼，現在根本就越早代跑，根本已經做了財政司那份了，財政司沒事做的，現在財政司很過癮的，因為你這個梁振英就事先張揚了財政預算，現在知道哪些事被人罵，他就可以亡羊補牢， 即是守尾門， 所以很過癮的，所以有成日益胡蘇仔，他一方面跟胡蘇仔冤家，一方面不停益他， 接著還有一個陳方安新仲厲害，人都知道他不喜歡林鄭月娥，他扮得好像很賞識他，敢作敢為，有能力，但你看他今天出來跟記者說話，究竟現在派100億，現在派200億，他都搞不定，那就是了，那就叫有能力，我們覺得很奇怪，現在說的不是100元200元，100元200元都很嚴重，100元、01、102元， 計算不清，你說那個如果是林鄭月娥，但你問林鄭月娥這麼精靈的擺工，100和200其實一定分得很清楚，有些事可能他分不到，不要說100億和200億，即是億力都有多少個預算群，他一定不知道，是有100億個的，其實兩樽是200億個，林鄭月娥不知所謂，根本你看到他的，他根本就是hijack了這個政府，根本現在可以做特首的。 你整個派錢的事都是他的方案，他承認的，100億200億要搞清楚，他承認，他說我是負責扶貧的，但是這些事我會給張建宗做的，不是錯啊，在效率促進組做，是啊，但是翌日也是交給張建宗去跟進的， 效率促進組的頭是誰？ 林鄭月娥，他自己，你看到的，林鄭月娥派錢，梁振英沒有吃虧的，派200億， 民望升了3點，會怎樣？我們計算過了，66億，全世界最貴的民望， 買拉還好過， 不過我覺得益窮人我們沒所謂， 益窮人沒所謂，不過我經常要耿耿於懷的，就是 他沒有預告會加稅。 還有他破壞了香港持之有恆的理財哲學。 理財哲學是什麼呢?應使則使,我不用說了,是量入為出,還有過去的政府,由港英政府至到現在都是的,如果有錢多,要還富於民,就做一些一次性的,就不是做一些持續性的東西,但現在做的所有東西都是持續性的。我持續性我都沒所謂,不過你有持續,有收入,然後就說一些廢話,我都不明白一個住在香港幾十年的人,土生土長的人, 他竟然不知道香港有一個東西叫高地價政策,他說沒有。打擊樓價和高地價政策是兩樣東西,壓抑樓價是壓抑它,這個泡沫而已。不是等於你放棄了高地價政策,香港的稅收,很大部分香港政府收入是來自高地價政策的。 土地收入之外,印花,樓宇買賣地產買賣的股票的印花稅。 這個間接稅,就是在高地價政策那裡。 其實我不是沒有錢吃飯的,不過我節食而已,因為我肥了頭,和沒有錢吃飯是兩樣東西,你怎麼可以因為我節食就等於我沒有錢吃飯,沒有飯開的,你說這樣就糟糕了,全香港有錢人,大部分貪利的人都節食,你說他沒有飯開了。不過有人我都始終不明白,可能會熟一點,搞財政預算案施政報告,是不是要支出多少呢? 是要問清楚、搞清楚數字才寫下去。你現在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200億,我們要計算200億,這個支出是恆常性支出,到林鄭出來說,不是,100億左右,聽聽吧,就是說一些含上的,這次的支出大約超過200億,就不是200億,他們估計可能是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our approach and in our philosophy in handling public finance. Do you expect Mr. Jiang to remain as financial secretary to the end of your term of office? Yes, I do. 這些就叫做口蜜腹劍,他不知道多想胡蘇貞早著。 上游心生,你看見他的樣子你就害怕了,即是害怕的,你明白嗎?因為你現在香港人的福祉,香港人的命運擠在他手上,很不幸,我們是不願意的,但問題他會搞壞香港的這傢伙。我搞不定的一件事,我掌握不到的一件事,為什麼這麼兒戲?你可以兒戲到100億,200億都計不到,你就是聽了他說的100億。 梁振英說要林鄭月娥說,首先是胡蘇貞說的,就是200億,林鄭說不是,有沒有聽到林鄭月娥的聲音?100億,我聽不到,你再播多次,再播多次,簡單來說,如果是說一些恆常的,這次的支出大約超過200億,就不是200億,他們估計可能是100億。 We are dri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our approach and in our philosophy in handling public finance. Do you expect Mr. Zheng to remain as financial secretary to the end of your term of office? Yes, I do. 這個問題應該斬釘截鐵，第一就是為什麼，你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應該就這樣答，因為我們認識英文人就absolutely，他就不是。 Yes I do， Yes I do 是好像不懂英文的，我告訴你不懂英文的，都懂一點的，他不懂就懂一點的，騙他們不懂英文的人，他說跟曾俊華 在具體的操作和財政理念上是一樣的，哲學是一樣的，其實當然不是，他派錢去納爺，曾俊華就死人了，抱著錢不放，但不放還追放，因為現在人都知道他夾了林鄭，林鄭就是郭懷貴胎，謀他，林鄭就謀錢呢， 就是用來為自己現在進行選舉工程，其實689也是的，這傢伙他又是的，你好啊，你就謀了，謀了我是叫特首，是不是應該入我數的了，好玩啊，我覺得現在究竟200億還是100億呢，不是，現在這個政府是不負責任，你明白，如果你連100億和200億計不清楚，你就去 發表財政預算案的施政報告，現在究竟誰大我都不知道，現在誰在做財政預算，總之不知所謂的這傢伙，你看回他這個施政報告，昨天因為我這兩天都出不了聲，你跟我差不多，其中一件事我前天就了起了沒有交代到的，就說那個小數族裔那裡學中文， 林毓華說有的，好過沒有，我就說沒有用的，接著就沒有時間解釋，為什麼沒有用呢？可以找容禄，你要去學中文做什麼學中文？第一融入社會，那些人已經融入了社會，因為他土生土長的，他懂廣東話，他不懂中文，不懂寫，既然要他們學中文，要他們融入我們的主流社會，不要再受到歧視， 你就在考公務員那裡，你要放寬，同時你不是學完之後都是不合格，連考公務員都不可以考的。港英時代就進步過現在，有兩條隊的，就是被這些巴基斯坦、印度人去考警察、考懲教，你可以不用懂中文就行，不懂寫，沒問題，兩條隊的，但現在不是嘛，現在不給嘛， 你教中文都沒用的，教識他怎樣，沒有出路的，你要同時考慮出路，就等於你做副學士，今早有位聽眾打電話來，說我那天對副學士很大的意見，我當然有意見，什麼叫副學士，我當然已經解釋了，不過那些人聽不清楚，再說多次， 副學士在外國，尤其是美國，其實這個美國制度，所謂community college，就給一些人， 因為沒有錢讀大學，社區學院提供頭兩年的課程，銜接大學第三年，變成頭兩年他就在自己的社區，為什麼叫community college， 有原因的，就不用攀山涉水，去川州過省，在自己的社區讀頭兩年大學，學費便宜，兼夾方便， 方便去做事，可以住在家裡，不用住宿舍，住在家裡吃，住在家裡，然後還可以去做 part time， 又可以跟政府借錢讀，頭兩年省了很多錢，然後第三年就銜接州立大學或者正規大學，到時就可以要離家出走，不可以住在家裡，住宿舍，少了時間去做 part time， 吃又要付錢，住又要付錢，這個才是整個原因，你香港學人搞副學士，但問題你 自負盈虧是掠水的接著還有讀年那兩年銜接不到第三年那你現在說加多一千個學位有什麼用而已幾萬人那裡加多一千個學位還有我不是立即交我聽到葉建不說分三年那為什麼既然是分期為什麼不直接增加一千個大學學位給這些人不需要讀副學士呢所以所有他做的事情都是本末倒置找路襯等於一樣今天他就出席邵逸夫的追思會為什麼今天去呢就是因為人家出殯沒有請他不讓他去但強硬去是很厲害的等於當日入不了閘一樣做主席走又試過記不記得他選舉之前他最厲害就是去白撞的 那天他就說同一天在同埋那個殯儀館有第二個人出殯他就去送那個人可以出現出來當去了邵逸夫人家那個被親朋自友出席的喪禮因為兩個前特首有去一個叫董建華一個曾蔭權人家跟邵逸夫有交情人家邵逸夫認識你老鼠嗎 都懂的不過不是自由所以好的所以我說方日華挺好的不讓你來就不讓你來他是打個電話去的說要出席的據聞對不起他說不方便因為這個是給親友的如果你來公祭所以今天不去公祭但是好笑文雪有沒有覆相沒所謂的因為他都是說笑喪你穿五顏六色都可以人家說就是而已你表示尊重穿件紫色衣服你作為所謂香港 沒錯啦即是出席什麼場合就穿什麼衣服雖然說笑喪而已你不如穿巴吐他那就不行沒有不行牛頭褲也行沙灘裝也行第二個可以不行沒所謂的沒所謂有外觀瞻沒有笑喪所以有一件事你更生氣政府委任有條友已經 辭職了你就委任他做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叫林士強林奮強不是林士強不是林奮強不是林士強不是林奮都二十年兩腳那些林奮強沒有的無所謂的現在的委員會全部給他這兩份 充斥著的不是問題是這裏問題是你想你做嗎問題是第一不會找你做第二何德何能這個比喻可能未必很對內地有些嚴厲打擊貪污貪官下馬又或者不是貪官行政上有缺失的官員撞車導致多人傷亡下馬休息兩年升官 內地很多的就是等於很多人選不到議員在區議會選不到你是委任區議員一樣沒有分別的這個林奮強沒有料到的但是這些人就物以類聚你知道沒有料的人就聚在一起梁振英才可以聚到這些人其實有一件事我想說的因為毛衣六點鐘回來我走人的現在很多傻佬好像莫乃光這樣的傻佬 我們業界人士我們現在做創新科技局就以為整個資訊科技局就以為好東西我告訴你多大都要反對你這個莫乃光白癡再加上薛俗佳也是那些人就業界利益當然想著好啊好啊有個科技委員會表示政府重視科技你知不知道這個局是做什麼就是鉗製木 互聯網的所以你們人個個看不通這件事等於當日我一早拆穿了經濟金融發展局經濟發展委員會那些就是預備去掠水如果整個創新科技局你給了錢去給了編制去 他就去做網絡警察那麼糟糕你知道現在還在烏下烏下死到臨頭笑著溫水煮說不夠熱了不夠熱了身痕都不夠下熱水就浸死你那麼好怕你記不記得我問你這個當然是陰謀論但我問你有沒有可能他提了出來為什麼不行他曾經試過的你記不記得 他說要在ISP那裡互聯網供應商那裡放什麼呢 放一個軟件去screen那些色情資訊 你記不記得 網絡警察你給了一個編制你給了錢去你有一個政府對他不信任的你千萬不要讓他做這些事沒錯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有些業界人士烏下烏下就以為這件事幫到他們有個這樣的局就怎樣香港就突然間我們的創意澎湃了 我們的科技就突飛猛進我們這個局是我們管理的這個世界不怕官字怕管我未聽過有人要求政府弄多些bureaucracy出來弄多幾個局出來弄多些官僚出來的鉛製來的最好就是leave me alone 為什麼會無端端支持政府搞這個科技局搞這個科技局那些如果平時政府值得我們信任的當然好啦希望可以扶植這個創意工業IT界但當你一個不受市民信任前科累累你叫搞個局出來給錢搞個編制出來他倒過來就拉你咯你現在會不會叫警察弄多個 好像澳門公有分開司警和警物警的嘛 你現在這個一哥這麼嚴重我們還要弄多個警察部出來你怕不怕怕不怕我真的怕互聯網會不會這樣從此又失手我是很怕的大家可以打電話進來聊天 1831138 又可以用我們的Apps 記住我們Apps很有用 那個Apps你如果打來的時候 聽不到任何聲音其實聽到聲音又或者聽到節目聲音 還有我告訴你排第幾就來接到你了沒問題的就算我的聲音也沒問題的你等一等沒錯等多久就不知道了你知道我很細緻看心情的看他有空就接進來第二他認錯人和聲音又說別人的咳人線什麼都敢死的就類我要跟他代表去道歉他今天回來了冤有頭債有主打電話進來罵他 我覺得政務司司長是一位很能幹、敢作敢為的司長不應該也不能夠為旅客的人數設定上限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寒 吳志森剛才大班就說善仲佳剛好在附近罵了他上來你知道科技人才經常在數碼港出入這個數碼港在上面的海罵回來直播室多了一位稀客叫善仲佳善仲佳又是科技界曾經是IT界的 立法會議員又是IT人最好跟莫乃光推動政府成立一個科技局是不是創新科技局我們說成立科技局但是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面說創新科技局我們有個擔心我們作為業界人士我也是業界人士我們一班業界人士我是很擔心的第一 香港一直奉行積極不干預,對 任何工業、商業都積極不干預。 最好政府不要管,創意產業就不應該管。 第二件事,現在這個689的政府,梁振英的政府就沒有人相信,沒有民望, 完全沒有人相信這個政府。不怕官最怕官, 我最擔心一件事,弄了這個科技局出來之後, 就變成網絡警察。 但他給了資源,給了這個 人力去給了配套他倒回頭不是扶植你他第一就是我們管理第二件事接著就派錢就派給那些像Apple A那些人已經欺負了東西了 硬硬派給他做一路計劃一路現在劈了炮爛尾了現在就給社聯做爛尾了然後現在還涉及貪污舞弊等等其實真的我覺得是不是好心做壞事呢我想分兩部分講先首先第一我就看對香港整體香港所謂經濟定位需不需要推動科技的應用科技的發展如果是需要的時候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應該有一個架構去專責做這件事現在有的宋錦良那裡問不過改名差兩個字其實大伯回歸前其實是 商務經濟發展局是兩個合併為一個那時候相對地是有一個政策局工商局他們是比較主管科技那邊的發展的以前有一個叫港播98年之後其實是江琦之做第一任資訊科技局局長那時候的時代由98年到曾蔭權連任之後他一邊 那個組織的時候改了由兩個合併為一個局的時候那個是縮了水的變成局的工作重了沒有那麼專職當然我不想繞圈你那個問題你那個憂慮我都有很害怕因為梁振英大家都不相信我自己也覺得他 會不會拿著這件事等於一個警察各個地方都要警察你給權他各個地方要警察要對付治安但警察也可能是我們鎮壓異見人士一樣是濫權所以我們要小心可能有適當的平衡不可以被他作為濫用但相反如果你沒有這件事的時候你看到我們都發生了很多事情其實就是過去那七八年我還記得我還在資訊科技的時候 人家那時候已經在香港,人家在拍門,叫香港,我想做data center 現在是六七年前,Google後期的,以前去到工業村裏面,想做data center 工業村那些,我還記得07、08年的時候,工業村說,我們一塊塊的,我們不可以分拆分租出去 我租了data center之後,你一塊塊租給別人,好像兒童風那樣租給別人,我們的批准條款是不批准的 就算不推動別人拍到門口你不要阻礙人家我想搞清楚以前我不行你覺得那些官不認識還是沒有這個局所以不行呢如果他真的不認識最重要是有個新局有人都認識的人做兩人都需要他不會的又是找回梁粉做問題就是我們真的擔心等於現在說就來佔領中環 政府就去立法會拿錢我們整個局出來了叫做什麼佔領防止防暴警獨立了它叫防暴警察局我們當然不會讓它做但現在你看到梁振英你看到他對傳媒那種心痛惡絕怎樣去趕絕那些反對的聲音 一會兒又抽廣告一會兒又封咪封咪總編輯然後暗出都要換整個科技局出來根本就是用來管互聯網我很擔心你記得他以前試過的你記不記得你忘記了蘇錦良提議的他用ISP規定的法律規定一定要弄一個過濾軟件防止那些色情資訊流入家庭 我就笑他你怎麼防止他用Keywords關鍵詞關鍵詞防止不了的我示範過給他看大家一起在那裡假的第一個字菊花就要防那個年買菊花那個他是不懂的如果你說那個人不懂不雅的規管上其實社會爭論這麼久其實都是沒有動到的我想說你我們現在擔心是沒有人沒有局沒有人專職做這件事等於你一樣 其實你是梁好議員,你是好人那邊,當然,你是梁好議員,我們需要一個局,需要有資源,去扶植這個 創新科技發展這是梁浩議員的第一個業務香港走出路香港的產業發展也是比較狹窄的老實實金融地產你問我今天問我問題地產沒有地產局第一用發展局沒有業務需要管的第一樣當然我一定是不贊成管的加重任務任何即是不管的當然你站在梁浩議員那邊但我們就告訴你 但我們就告訴你這個政府我們信不過的尤其是互聯網大陸一樣現在習近平自己拿互聯網你說現在我們送羊入虎口去倒轉槍頭我問你到時管我們那怎麼辦你知不知道習近平對互聯網的評價是什麼你說我想聽互聯網國你搞那些事情忙黨忙國 老實實,我又這樣看 就是Facebook 我同意的我真的勸你你跟莫乃光真的談談這個是我們業界的憂慮很多人都憂慮的因為當你給槍梁振英的時候他就會用來殺人的不是用來護衛的你明白嗎這個人信不過我就給槍葉繼寬行不行這麼大哥這個梁振英就等於葉繼寬你無緣無故給他47歲他現在已經拿著手槍你還嫌他不夠殺傷力 你一給錢去成立一個局第一他找什麼人做呢一定是梁粉你不用想第二好人都不會去做可能你去做吧你去做可能我們放心莫乃光去做林你又不用想未有普選之前不會加入民進黨你可以退黨的你跟你們一個鵪鶉樣名昨天出來也不是也不是鵪鶉樣名馮偉光馮偉光當過做官做官就退但問題不是開玩笑真的有擔心 你整個局出來真的用這個局的資源本來沒有的有資源去箝制互聯網箝制IT業的資訊箝制D100 你不走啊你還不走就是了申請政治庇護全部一起去美國領事館去加拿大領事館申請政治庇護我不是為我們的我是擔心的這個人你是不可以給槍他的真的不可以這個人是成立局我知道成立局有些事情他都會做我相信怎樣推動創新科技但你剛才所說 去箝制互聯網箝制一些的東西可能要修改現有的法例那裡我們看看頂不頂得住他不用的你明明不怕官罪怕管他不需要一定拘捕你的即是等於現在的士佬說有13個電話那些不拘捕的警察佬整個站截住你看到電話多就叫他洗過來跟你聊天 聊天一個小時就可以了兩個以前你看西片看過警棍伸縮警棍打爛後面的尾燈然後抄牌沒有尾燈看電影香港警察未去到那麼壞但問題什麼都做得不怕官罪怕管他現在截停的士就說你有電話多就警告你兄弟 駕駛小心不要使用電話使用電話就會告你的告你的不行的接著看看你的電話有沒有遮住你駕駛有沒有遮住麥錶有沒有遮住你視線如果有就給你飛你接著跟你聊天搞了你一個小時接著有個客人在後面那個叫時還叫媽媽聲我趕著回立法會開會那怎麼辦我現在在盤著司機鬼叫你坐這輛車你就見到那麼多電話的車你不要上 即是等於找警察在家裡在一樓房下誰敢上去還懷疑善用街貪便宜搭八折的還有那些酒吧一進去開燈全部貼在一邊兩手遞起放在桌面拿身份證出來你去過兩次你第三次就不去了大哥他弄個互聯網出來去搞你這叫搞你 賣紅酒賣樓啊賣紅酒十年內一億生意賣億生意幾百幣啊後生仔如果有東西可以按的話就按了去條底褲都按到的我問梁振英那我們底褲移民因為香港的發展和香港的城市環境是做這類科技的發展原則性我知道你有兩個議員但我們始終都不同意政府管這個小政我一定不同意政府管加任何政府去管互聯網 他基本上沒有時間等在科技發展也不懂坦白說他那你現在的科技局長你都很難找一個人找律師去做科技局局長現在都不出奇繼續找Nick Nick好,你怎麼靠Tech好難,我唔知乜嘢都識過,我同聽過一次。乜都識,真係。哇,聽聞你都識過。飲飲食食好點好老友嚟㗎。好見,好出。要上來做節目要,我意思就話。不買在,唔怕觀眾怕觀眾,你都係真。我哋老老實實。如果你哋政黨嘅立法會如果支持科技創新科技局嘅成立,真係要考慮下個個個個唔良好嘅意願。 如果香港美國的做法如果美國的做法要去美國做確認一不會的問問他們你怎樣你會搞換聯盟我知道會找誰做林奮強做可能什麼林奮強找林奮強做局長不是吧他炒地產而已不是人家大陸黃金分析師 有聽電話問你可以有聽眾想問你究竟你搞什麼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們扼殺這個互聯網行業我需要用這個聽電話就是1831131大家可以通過我們的 電話旁邊有張先生張先生你好請說大班森哥善用佳你好善用佳在這裡我特地打進來問的之前劉慧卿就說如果政府或者中共回心轉意不要這個提名委員會難道我們不要這個方案嗎我想問一下民主黨善用佳 中共或者香港政府突然回心轉意說剩下公民提名一個方案民主黨贊不贊成這個方案如果有公民只是公民提名一定贊成即是如果只有一個方案民主黨一定贊成你的電話一窒一窒聽不清楚你再打過來或者用我們的apps電話好過了我們用你 你用我們APC電話,糟糕了,真是醜 繼續說 如果買方案是需要排黨的 如果政府

除非你一件事給了一個局的時間你好像美國那樣全部要過立法會但是立法會又貴了你都不夠票50%已經過得了你們都不過50%一樣照過你都擔心這個局將來阻礙到回頭窒礙我們的發展阻礙我們的發展你想想他真的做不到事你問吳志森應該前兩天有個公務員打電話來他自己做科技他們說千萬不要搞公務員去做科技 不要被AO做科技那個人真的說得很好給他100萬人千萬不要由政府主導科技千萬不要政府主導科技真的要何君堯你跟我們的看法有少少相同我更加陰謀我擔心他會箝制我們我開一件事我不覺得他先做但你都會扼殺死你的科技 好嘛,我再電話,再發了,張先生電話,張先生。來班。不好意思,要用咩電話,要用Apps。應該,應該用翻普通電話。真不好意思,失禮死人,繼續講。不好意思,頭先我有啲激動啊。我就想話呢,我原來你激動,令到我Apps唔得。可能係,可能係。就我想問翻前同街,如果劉慧卿呢,佢曾經講過,如果政府突然間 發了一些不要這個提名委員會那不通我們不要這個方案嗎一定要捆綁嗎當然不是啦我們不要啦好啦如果我都說因為公民提名本身就已經包含了所有政黨提名提名委員會裡面公民提名本身就可以包含了這些所有的人如果你想選公民提名都可以選到你出來的啦是不是 那為什麼如果我們只是欠一個方案而是欠其他兩個呢我想問一下還有你說不要捆綁不要捆綁我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公民提名了是不是我想問一下善用家你贊不贊成我這樣說你有你的道理我覺得公民提名我不想你好像上次開完記者招待會阿卿姐半個小時就出來推翻你說的話嘛 我想問清楚民主黨究竟在想什麼你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方案是民主黨一會出組閘你們才贊成呢老實說你回答我是就可以了善用家因為我支持民主黨很久了那為什麼你回答不了我呢政黨提名是不是這麼重要呢政黨提名不是包含在公民提名裡面的嗎 你一個人想出來選善用家你想出來選公民提名不可以提到你名的嗎 一定要政黨來提名的嗎公民提名是一個最大的集團所有政黨提名的提名委員會都在這個集團裡你是一個subset而已為什麼我們不是大家民主同路人一起爭取公民提名一個方案的呢為什麼你要搞那麼多東西出來什麼三鬼方案還不可以捆綁那你真是荒謬我覺得你給阿兆家回答你先好嗎 多謝你的意見,多謝你的意見,我也要說清楚,我們都是支持公民提名的,但選舉裏面,我們一定會反對有篩選的提名方法,但最終來說,那個方法,我們接不接受,支持,是有很多方面的考慮, 但這次,跟上次2010年是不同的,這次我們會 最終的投票取向是會配合電子公投的決定所以希望我不敢說你放心但我們都要參考主流的意見 我現在是問民主黨的鄭松佳，我不是問你的公投的結果，你不需要等其他市民告訴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大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現在民主黨在做什麼，沒有人知道，你在收音機面前，其實不如你說一下，張先生，其實你想去回答什麼問題，其實就是問是不是支持這個問題，現在劉慧卿作為一個民主黨的主席， 他說的話是左閃右避，他不敢告訴人，只要民主黨有得提名他們就答應了，他就會過這個政改方案。如果你夠膽走出來告訴我是這樣的，我們沒有聲音出，你就不要騙我們香港市民，又說什麼不需要捆綁什麼什麼什麼，公民提名本身就已經是包含了政黨提名、提名委員會那些東西了，我們不需要其他這些三鬼四鬼五鬼的，公民提名已經包括了所有人，大班你想出來選，公民提名 就可以幫到你了，是啊，我預備出來選的，不過一定入不到閘，如果田仲佳你想入閘，公民提名，如果你拿到公民提名，你一樣可以入閘，你用什麼要政黨提名這些，這麼多，其實不如這樣，因為田仲佳真的不懂得回答你，我不是不懂得回答，我都想聽清楚他們的意見， 你告訴我民主黨究竟是在想什麼就可以了。 民主黨是在爭取一個沒有篩選或者沒有一個，不要跟我說這些東西， 我們反對政治篩選的一個提名的程序，但是 什麼叫篩選呢？大班，我想說一句，很簡單，因為如果公民提名，民主黨是有可能入不到閘，是這麼簡單。 沒理由的，如果公民提名是個個人都入不到閘的，你如果公民提名每人拿到8萬 不用那麼多，1%，1%，1%，3萬，如果拿到3萬提名，是不是有個問題啊，大班，公民提名就不是一個泛民，一個人的，很多泛民都可以入閘的，可能有十幾個泛民，不是一定是民主黨代表泛民的，我們都代表不了泛民，聽了新聞了，謝謝大家，多謝。 我覺得政務司司長是一位很能幹、敢作敢為的司長，不應該也不能夠為旅客的人數設定上限。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毛孟靜，無意義其實就早到了半個小時，不是早到，即是半個小時之前已經到了。但是我就說我不需要參加時用街的討論，即是沒什麼好討論。但是雖然你時用街是IT人，你是據悉科技一般，我不敢說你科技一般。我是IT stupid 的， 愚蠢的，不是盲，不懂得懂少少扮代表那種，不敢扮代表。不過你對科技局當然有四，因為你是立法會議員，我是IT panel，因為你IT panel就是講廣播，有一個理論就是說要搞科技局，我就問搞科技局有什麼是現在這個局 做不到的呢，要一定要搞個科技局出來做呢？是的，我都覺得是有少少架床疊。但是那個回答就是說，因為現在個局長高永文醫生是負責賣動物權益的，他都不是幾熟的。 我覺得他肯定不懂。 但是就動物權益這壇事呢，就是under他的，是他負責的那個局。我正話遲到就是決定在那個局那裡講，就說人類健康當然很重要，但我們人類會為自己爭取照顧自己，就容許我為不能說話的動物發聲。罵罵罵，成份施政報告對動物權益那些東西一字不提等等。那不通說高永文不懂動物權益，我們整個動物權益局呢？好不得閒，公帑來的，大哥。高永文負責賣骨灰庵的。不是，他懂不懂啊？他肯定未死過。骨灰庵局。他肯定未死過，是不是？不可以這樣說。你找過死過的人來做什麼不同？又不行的嘛。我不是很明白，除了大班剛才邵雄佳連 不可以找一個得的來做那你就換個人不可以找蘇錦良做第二個蘇錦良真的不懂蘇錦良不是真的IT局長他是經濟及發展不知商務什麼局那你就不怪他找打好像找醫生不是如果你說要重點搞科技找個副局長懂科技不過我最同意都是不要管我啦 你多個局一定是多你說新聞自由很重要是我們文明社會最後一道防線整個不要自由新聞局新聞局我們是捍衛新聞自由的你信不信他你不信我熟一點台灣以前新聞局做什麼的就是管人不是就是出版審查你就是管人當年局長叫宋楚瑜 他跟黨外經常都捏人家一出一本雜誌叫收一本出一本充公一本全部拿回來然後告別人新聞公就做這些事就是大陸的宣傳部不怕就假搞那麼多這些事出來搞出來多一件就管我們多一件事搞來做什麼呢我是有猶豫的但是就 莫乃光是否成功爭取我都不知道是誰成功爭取還是郭佩凡你的同事都不認識別人的名字真的很大侮辱不是我年紀大我賴自己但是你是擔心的你是業內的事我相信是親疏有別仍然是兩份局整個邏輯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搞一個新的局肯定是多人士的編制會益很多人開很多位以梁振英的性格他一定是找自己人做當然然後一人得到雞犬升天這個我都可以心甘命抵就給錢雖然我不是很願意不是啊公帑要看清楚但是我最擔心就是他找那些人會管意識形態 借助管互聯網管資訊科技來管意識形態這個是我們最憂慮的事真的他說的當然不會告訴你我們管理的但是大家心知的現在傳統傳媒幾乎沒有一份是可以自稱完全沒有自我審查的 你真是害怕你不知道我審查我就審查你現在唯一是比較仍然開放的無疆界的就是網上的媒體包括在內的沒有人來審查我說什麼都可以也沒有人吩咐或者提點我這樣不要說那樣就避一避麻煩你沒有說如果他有個科技局天天來這裡指著我們外面的監製 你昨天這裏有些違規那裏的技術問題就不合規格就麻煩你停一停我們要驗一驗又不知道什麼又不知道什麼那你就死他不是管意識形態他是管技術就阻礙你做事你要停一停我們要檢查你的東西他就不死我就擔心這件事今天當然很多事情發生其中一件我想說的毛依依 大家對自由行就很多意見我們現在每年有幾千萬的遊客來我初以為是三千萬吳志森再提一提其實是五千萬內地的遊客自由行的遊客已經佔了七成甚至更多五千萬七成三千多萬 咁而家呢蘇錦良呢就負責那個旅遊業嘛,旅遊業嘛,旅遊業嘛,但我哋真係有旅遊局嘅。有旅遊發展局,就專做宣傳嘅。都係啦。專做宣傳,有旅遊事務專員。都係啦。咁就蘇錦良出嚟講,我哋作為一個咁小嘅經濟體呢, 你意味著接下來就是七千萬、八千萬、九千萬、一億你怎麼看呢這個問題實實在在自由行是幫到我們的中小企我們一般的藥房、商鋪、化妝品店甚至一般商場都是但是 真的人世凡事都有上限， 英文有句 everything up to a point， 即是不可以無止境的。你現在來教英文了，不是，你很愛你的女兒，對，但你每天抱著豬豬，不行，不可能，他覺得你煩，懶，不要阻礙，是不是？有記者來訪問過，說是不是應該有上限，跟他談到最尾，就真的要有，我們是吃不消。 因為你有沒有留意我們棟篤笑大師，哪位？許冠文，不是，年輕一輩的，這個，我們一起老一輩，誰？我們棟篤笑一代棟篤笑大師，六厘成，什麼話？王子華，一起記得，有句證據，回大陸，不用，六街就是了。 全部都是真的過了火位，真的廣東到聽不到廣東話，真的害怕，近這幾個月就好像好了一點點，但是仍然真的最基本，我們當然不會說停止自由行，對中小企是有關係的，問題是你這樣的數目， 哇，成千上萬，大家要記住我們是700萬人的城市，上高是14億的去到 你人數說完全不受限制，你家門口都有遊客來問路，那你真是大件事。蘇錦良說這番說話，他其實有什麼根據？我們這個這麼小的經濟體，旅遊業我們不應該有遊客的局限。越小才更加要有上限，不是怎樣頂？我講台灣吧，台灣也有自由行。有。大概我看完手頭有幾個數字，就是民國100年， 民國八年即是2011，如果沒有理解錯，1911，不是1911，1911，有三年的數字，2011年大概3萬人，大陸客去台灣的自由行的人次3萬人左右，剛開放，12年是19萬1千，13年，即是去年是52萬2千， 跟我們很少比起來，我們只有5000多萬，3年加起來就74萬4千，很少而已，3年加起來，這些是人次來的，為什麼他們可以有一個這麼大的限制呢？原來他們是限制每日自由行的上限人數，現在就3000，即將會變成4000一日。 台灣多大呢？ 但我們很多很多，香港的面積是1100平方公里左右， 計算離島之類的。 台灣是36000多平方公里， 人家的自由行的數目是13年的時候是52萬2千， 我們是5000萬， 如果有七成至八成的自由行， 是3000多4000萬， 怎麼頂啊？ 你說怎麼頂？ 為什麼不限制呢？我想不通， 為什麼台灣限制我們不限呢？這個限制不單止是人數，因為你隨之而來的旅遊巴，甚至將來的自駕遊、空氣污染、空氣質素等等、交通等等的問題，你不只是去商場買東西要排隊跟他一起， 真的很不行，不只是商場買東西，你又不乘地鐵，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有乘地鐵很塞，尤其是在繁忙時間，或者根本進不了，我一個朋友叫這些做Gibson，多到不得了，是啊， 他是肆無忌憚地向後拖， 他不理你， 是啊，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一定要你要有民意，有多聲，不只是誰局長說我們地方小小，歡迎遊客，不用設上限，一句說完就全部回家，一定要吵，這些真的是本土議題，個個都說不搞就不行，不搞就不搞，那怎麼辦？他說是就是了，那會不會大家可以打個電話來，1831388， 可以講一下究竟蘇錦良所說的自由行的承載能力可以去到無上限，甚至更多，7000萬人次、8000萬人次、9000萬人次都沒所謂的。 大家怎麼看呢？台灣就很清楚了，人家每日四千，一年就幾十萬而已。所以台灣雖然有些旅遊點，我們一起感冒，我都失聲傾向。台灣雖然有些旅遊點，都很多大陸客，很多的。 但是人家都是很有秩序地去進行，你去搭他的捷運不會像香港的情況一樣，分別就是這裡。台灣和香港又很難比，它大很多，客人數來自大陸也少很多，不是面積大，如果你有管理，你管理得好，你限制人人。台灣他說每年大概的 觀光客是900萬左右，台灣那麼大，全年900萬，那真的不是多，我們是5000萬，我們很厲害，是不是分別很大？我們是東方之珠，但是我跟你說記者來訪問，最終我們限制人入來的人數，否則不信我們交通設施、空氣質素等等， 那篇文是沒有出現的，應該沒有出現，即是你的觀點，或者是沒有引述我，我沒有說話，說完，有沒有電話呢？我們可以放聽眾的電話進來，你們剛才除了善眾街之外，說了什麼？說了100億還是200億？ 這些對普通人、凡人來說，一億是多少個零都未搞清楚，我都未搞清楚，不知道一億是一個印象，你未叫一億，關鍵是政府要增加這個數字，增加這個基層市民或者叫做低收入人士的補貼， 究竟支出有多大呢？ 你是要擔心的，因為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一個零型，好像一個鑽石，上高尖的很有錢，下低尖的是基層、貧窮，但是我們中間所謂零型就全部是中產，但很明顯因為我們貧富懸殊太嚴重，梁振英覺得我們是一個三角型，上高很尖，有錢，下低成抽都是基層，我和你這些中產或者很多的中產 不存在的，你不需要理他，完全當他當沒有到的。我們有聽眾，黃小姐你好，黃小姐，是Miss Mo和森哥，你們好。我看完施政報告和今天蘇錦良說話之後，我真的覺得很生氣，他是完全都沒有理會到我們香港人的感受。哪方面？ 講回施政報告，今年輕人就說叫他們去大陸讀書，老人家又說推上去大陸的老人院，但是又不斷被大陸學生來讀，又叫什麼專才那些又是這樣進來香港，那個新移民的審批權又不拿，然後到今天說要招呼7000萬人，我們現在的衣食、生活、衣食住行 全部都被自由行困擾了，還有一些租金搞到很緊要，很多小商戶生存不到。我最介意是租金，根本全部所有，我都是一個很普通的打工仔，十幾年前的人工也是這樣，到今時今日的都是這樣，但是所有東西你們都知道貴了多少，真的很過分，這班人最慘。 他們全部都很服務中共，都很奇怪，因為我都很出奇，所有經濟都是本土經濟，他完全是看上面的人怎麼來，提供香港的市民一句都沒有，你可以想像本來開一間小商店，很多遊客，業主當然叫我走，他突然交我，忽然間沒有租管，交我5倍 就走了，5倍都，10倍隨時，然後他來開金店、開藥房、化妝品，無端端租金升成10倍，那你怎麼計算呢？ 我真的很認同，他們現在做的事情是隻字不提，黃小姐沒有人理我。 隻字不提，我聽港台新聞，昨天我以為看看他有沒有用這句，隻字不提，我是根本沒有存在不出現那個答文大會，真是好厲害，港台新聞昨晚聽的6點半，他人在這裡？不是，是完全沒有這件事，沒有這個新聞，對不起，隻字不提。 真的要一起站出來爭取普選，如果不是香港真的玩完了。多謝你，我們先聽新聞，再談。我覺得政務司司長是一位很能幹、敢作敢為的司長，不應該也不能夠為旅客的人數設定上限。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毛孟靜。原來我們有一個叫做香港承受力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真是救命，承受力，他本來應該在施政報告那裡出的，他不敢，承受力，即是頂不頂得順，即是頂不順。 數字是這樣的，2013年全年訪港旅客是5430萬人， 較2012年增長12%， 超過七成是來自內地的遊客， 中國大陸3000多萬， 預計2017年去到7000萬， 2023年後還害怕去到1億，剛才你們弄那個生悲出來，蘇錦良說我們不能夠不 應該設上限，為什麼不行呢？為什麼不行？什麼叫不能夠不應該？為什麼台灣可以我們不行？台灣做我們不做，什麼叫不能夠？你講個數字出來，每天多少錢，台灣是這樣，4000，幾多錢，1萬，行不行？什麼叫不應該？是由你來決定的嗎？應不應該？不是有民意的嗎？他怎麼說，你知道嗎？蘇錦良今天記者會很坦白說， 其實會對一部分香港市民在某程度上是有影響的，一部分某程度，聽完，可能坐地鐵這一班未必上得到，就等多班，有些帶來不便，但我們都要看整體，你都要考慮旅遊業對就業和經濟的情況，那要有平衡的。 我有個念頭，有沒有point？當然沒有，但是很切合政府大圍的走勢。梁振英，你剛才引述他講的英文，什麼 all dri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什麼direction？就是死亡之路，他中港融合，然後香港經濟什麼都沒有出路，又或者全部是紅色企業，是拿著資本的，你是靠他們，而旅遊業就是 我們民生、民間的藥房、金鋪那些，你是走不掉，做了慣性之後真是覆水難收，那些叫做路徑依賴，永遠都要沒有大陸客來就糟糕了，我們就全部吃什麼的了，吃什麼都沒得你吃，你又死不死，真是滅絕香港，你這樣搞法，再聽一次他怎麼說。 在某程度上， 对一部分市民生活是有些影响，有坦白讲，就可能坐地铁这一班未必上得到， 等下班咯， 等多班啦，都有些带来不便，但我们都要看整体的，你都要考虑旅游业对就业和经济的情况，唯有平衡咯。苏局长，你有没有搭地铁呢？现在已经不是等两班了，有时我试过等三班了。 十年后2023年有1億人来的时候，我看你等多少班， 上到我头不到气，你根本是在家躲起来，你根本是在家躲起来，水货关注组，金金大师，你好金金大师，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你好，你听到苏锦讲的了，不是7000万银，不是比7000万利。 我今天看完这件事之后， 刚才我看完之后， 我擔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因為他這份報告說我們香港承載旅客的承載，但是這件事是很明顯，我們自己香港人其實是針對大陸旅客的，我們現在在擔心的，如果傳媒引這些報道，我們外國朋友會以為我們針對整個旅遊業。 那應該不會的，如果是負責任的傳媒 這個範疇裏面他們考慮的範疇，這個我覺得很好笑，因為第一水貨客問題就是源於一種，是呀，他是用旅客的簽證進來，所以如果蘇錦龍說不關事，我是覺得很驚訝的，究竟水貨客這班人當是什麼身份來向我們，就是水貨客，有這樣的簽證的嗎？ 是不是有這樣的簽證，我就想很想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的簽證，如果是有的話，那我就對廣告，水貨客簽證，你不是這樣去計算這班人，而且這班人其實如果他們駕駛1000多行下來香港的話，其實他都是可以，如果他當他是想的話，其實可以在香港居住一段短的時間，因為他都是旅遊簽證，當然是旅遊簽證。 但是到今時今日，金大師，今時今日政府的語言藝術，我不講就不等於我不做，我不講不等於我不會做，我沒有說我會殺人，等於我不會殺人，這是什麼邏輯？我不交功課，我沒有做功課，不等於我不會交。 這些全部是廢話，沒有意思。所以這個報告得出來都是偏頗，是關於我們繼續保持這個旅客的人數，他說不會增加，但我相信他都是騙人，怎會不增加？老老實實，這些政府的報告，他都是做過顧問什麼的。 自從免費電視那壇事之後，對任何政府顧問或不顧問的報告我都沒有信心，浪費氣。那你們有什麼應對？現在他說到好像盤皮一樣，沒有上限的了，沒有上限的了。我們會繼續我們的抗爭，就是要求第一，1000元是直接取消它，這個真的是導致水貨客的問題。 另外就是在那個自由行的簽證上，當然希望他能夠收緊，你來的時候，因為其實他所謂自由行的收緊，他說城市試點是不會再增加，但是有一些譬如說我當我是在國外其他大陸其他地方去到深圳，如果他在深圳載一些旅行團都可以下來香港，這批人他有沒有計算呢？是啊，沒有計算的，應該沒有了，聽起來 其實他的人都計算了，我創造了，其實他的報告做得是把鬼，是要來交功課的，因為你之前吵得那麼緊要，尤其是你們的關注組有這樣的情況，他舉了一些數字，說完就行了，沒有事。但有些數字你知不知道台灣每天現在上限4000，去年全年都是50多萬。 他真的想鞏固香港依靠大陸生存的那種依賴，真的路徑依賴，他故意是做到這樣，你怠懶開始，以為年輕人我們要做有什麼創業的生意，去上水那裡我們做個小藥房、入貨、店，只是不要說什麼，只是賣奶粉都發達了，是啦，慣性，我女人做化妝品 因為近上水好 林鄭我們已經答應了林鄭要移植了我，當區有些區議員都有移植了，我都希望譬如說新界東的一些立法會議員可以來當真是親身第一次現在的情況是怎樣，林鄭應該還未被覆，我希望范國威來的，范國威來的，我希望他會來。 他未復，我希望他會來，如果譬如說Miss Mo你有時間，我希望你來，我看到你們26號星期日，我是負責公民黨的年宵攤位，協到應，真的不好意思，因為我們接下來我都會再有其他，譬如說會界政府街站，就希望取消一些，再給一些壓力政府，好，一於這樣，多謝你楊小姐，楊小姐你好，楊小姐，喂你好，三哥，Miss <笑>很激氣，我聽了施政報告生氣到好像上升，每一次忍住不聽，不要說其實香港的民生問題一點都沒有解決過，完全都沒有，我真的不太明白現在香港政府他們究竟是自動獻媚還是做事的，他們自動獻身，出這些市僑 去投共，其實根本就承擔了出賣香港人，楊小姐有人會跟你說有人，不是我假設，他很多扶貧措施事實是幫到基層的，但是不是因為你是中產沒有你份，所以你生氣，不是，我就不是幾名扶貧，為什麼呢現在他的扶貧現在老老實實，為什麼要特別要說明沒有居港年期的，為什麼呢，為什麼我在這裡生活了幾十年， 前就不用扶的，我小時候那時候為什麼又不扶的，那時候又不需要扶貧的，現在又特別要扶的，即是歷史時期會轉的，新聞與歷史都是，現在的問題是民生，電費又加，交通又貴，有沒有顧及一般普羅大眾，現在人民幣又升，所有東西全部通脹高得不得了， 你就給錢就那些低下階層，你就幫他們，是不是？現在很明顯是買票，他們全部受香港納稅人錢，你們出賣香港人，你們他們晚上睡得安不安樂的呢？我真的不太明白，還有去自由行， 我懷疑他們心安理得，他們如果是用那種 大中國的感情，我們是香港是一國兩制一國先行，民心回歸，是啊，鄧小平希望的民心回歸是終於出現了，梁振英上了台幾年，年紀就變了，他有變過嗎？他不是收緊糧，沒有上限，林鄭月娥之前說了已經沒有上限了，已經生氣到不得了，什麼叫沒有上限，去你家裡有沒有上限，不如你開門招呼一下人，去你家裡 還有他三千多萬人來是大陸人，有多少人來真真正正是旅遊，其實旅遊真的歡迎的，我住在粉嶺，粉嶺都叫做還好，上稅那邊已經不敢去了，已經全部都是來入貨，為什麼如果你明知他們來是，我當你們就眼開一隻眼閉，他們來搞水，其實水貨已經是犯法的了，為什麼他不收入境稅呢？水貨在大陸是犯法，在大陸犯法，技術上啦，技術上啦，走得甩的，我懷疑政府就犯法，他幫他現在就是協助他們，我真的不太明白 協助及教唆，其實涉及很多貪污各樣東西，但為什麼香港政府不收入境稅呢？我就不太明白，你反為你叫他們入，你們反正來都是來做事的，要賺錢，你就打人頭稅，每來一次就收你200元。 可以想的，但你說他就說不能夠不應該收人頭稅的 入境稅的， 我覺得你們所有香港人想要去做的是全部不會做， 是全部reject， 是全部都不會有改善，是有改變，只要就說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 你說我們有什麼好做呢?遊行又遊過了。看了他們那個剛才反水貨行動,反水貨行動反了很多年,其實都沒什麼進展。其實看了這些施政報告,我想有六成香港人都負責飆升,但香港人好像做不到什麼。我都不是幾明,是不是要等到,如果你說還要等普選來支持,我想死了都未可以。不用悲觀,盡做先。 現在逼到你,它是很快的,其實你想想它的政策量,其實很快脆的,你年齡已經逼到你逼香港人,其實是加快了很多的部分。但是向壞的方向加快了都是。多謝了。好,全部逼我們。沒錯,接著是鍾小姐,你好鍾小姐。是,你好,兩位主持你們好。有什麼意見呢? 我對於蘇局長今天所說的香港旅客沒有上限,我覺得是不應該的 所有的東西會有影響,你看看食物又這麼貴,甚至這些上水的碼會已經申請了,已經沒有了,牌子已經出來了。好,多謝鍾小姐,我理解是剛剛出了發給傳媒,有一班民主派的議員出了聲明,說他們尊重和認同 終審法院7年縱緩違憲的裁決改回一年他們同時譴責暴力因為蔡耀昌在Facebook上很粗暴很粗鄙很粗暴很難聽很多都是我覺得粗口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他說尊重及認同,我公開說了,我尊重法治,但我不認同他的裁決 他不是陸路,他真的可以只要控制航班,他就可以控制人口 okay. 即是控制有多少 旅客過台灣香港來我們都要控制他今天quota滿了你用quota滿是雙方貿易的問題香港人過剩下旅人過來這個你可以拖慢他們過關的速度現在其實都他們過關跟香港人過關都有分別不過我相當贊成剛才那位小姐說收人頭上特別是如果放更多人過來 相對香港人都會受害我知道這件事你以為你控制不了哪一個是旅客誰不是旅客如果入來就行入來就逐個護照逐個通行證去計算你明白嗎即是周先生老老實實假設在立法會提出這樣的說法然後由梁振英數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甚至蘇錦良是不可能不應該有這樣的措施的降員那又怎樣會不會呢 咁當然係冇嘢好講啦。咁我真係唔知我哋而家就繼續係點樣再爭取好。係囉。OK。你講埋。我哋除咗每一日去鬧嘅政制之外，其實我都好建議即係話除咗政制以外嘅所有建議你哋做評論員嘅好做議員嘅好都可以有啲實質嘅建議囉。就唔好話我哋完全冇建議就係算數咁我諗我哋做市民嘅亦都係好無奈囉。係。盡做真係。但問題你又任何最精辟嘅建議佢總之話唔啱㗎啦。係。你嗱你我而家睇緊佢呢個你讀出嚟。 CY回青年被答為何不增加大學學位這些問題是很基本的東西他被答他是不答你你是還是不答你阿芝阿座游花園那怎麼辦真的沒辦法了現在什麼世界你講吧你講吧我又覺得因為你泛民我們二十多個議員就沒有一個好像對等的崗位如果你們可以團結到 誰是真的講教育的誰是講什麼的有一個好像對等的應對他就不是你一句他一句那就可以代表到市民周先生這個講了很多年了影子來講是啊但是都要做做不到啦做講教育多少人打崩頭來講每個人都自一講新聞自由人人都自覺他是專業的是出身的 即使不是做新聞出身我看報紙的有資格評論已經嚇死你是沒有理念都可以說得出公營廣播和公共廣播他是不肯分開這些聽起來差不多潘佩凡不停地在說香港電台是公營是用公帑做營運 他不是公共廣播嘛不該公共廣播是零零四四是不論是商業即是廣告還有是政治即是政府的壓力搞不清楚他亂來的炒一碟說得出就說苦都來了好了周先生我們暫時談到這裡多謝你我正在做節目的時候電話不停地響發生什麼事呢原來有記者找我通知我一件事 就說因為我在明報寫過在論壇版有寫在副刊有寫明報的加拿大版抽起我的稿我不知道抽起你的稿是甚麼意思抽一篇一篇不是抽起你這個人不是抽起你這個作者未知那個記者剛剛 WhatsApp 跟我通知我 總共有五個人的稿被抽走人家改版編輯自主聽說現在我未知道詳情因為我真的不知道第一次聽待會打電話問問他發生什麼事這份報紙未定局之前老總已經這樣做法真的不用恨我真的不用恨你猜我們的副刊作者在加拿大沒有讀者嗎 加拿大的華人據我了解追香港的作者比香港的

我們向大家報告一下，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轉頭回去再談。好，不應該也不能夠為旅客的人數設定上限。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烽烟热线 大家知道明報是香港做基地，但曾經一度很有野心想搞一份美洲自大的華文報紙，本來說全球華人報紙，你說它不成功或成功我都很難評價，因為我不在那邊，不太掌握情況。我只知道有加拿大版， 基本上用香港的新聞、作者、富刊在那裏，差不多不是100%，當然有部份在當地的華人新聞或當地的正經新聞，基本上那些富刊等等都用回香港。在那邊的香港人很喜歡看這些富刊，我有些親戚在那邊， 他了解香港的情況，通過這些庫刊比我還要多，他跟我通電話，他知道誰沒有寫，他病了，或是甚麼，又或者香港現在流行甚麼，或者新的詞語、潮流等等，熟過你，隨時。所以他們會對於香港的情況很了解，對這些專欄作者很迷。最新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有幾個專欄作者，吳子森、李慧玲、陳昇之，也包括李柱明，大家記得他一天開了天窗。當時我今天也出了一篇講明報，題目叫開天窗，呼應李柱明。記者告訴我，起碼有兩篇文抽起了，就剛才我提及的幾個作者，包括李柱明的天窗 都抽起了，我就怎樣抽起了，繼續開天窗，我們全部沒有字，當然不是想創你的心。做法就是找一些自由投稿的讀者，很多投稿的，就塞了那個位置。實有些字，日記都可以，我抄一堆字給你。所以你在加拿大的讀者為何會覺得這麼奇怪， 為何沒有了李慧玲，沒有了陳昇之，沒有了吳志森，沒有了李柱明，說什麼呢？說農曆年是不是要剪頭髮，剪還是不剪？新春，什麼企鵝，什麼排隊，企鵝排隊是甚麼一回事，我都不知道，寫這些東西在我們的專欄那裡。沒有跟你解釋是嗎？你個人有沒有收到過明報的通知？明報的加拿大版不會給稿費我們，明報就是明報香港版 跟我們談的嘛，一次過的了，1999年幾頭就他們負責的嘛，所以他做些什麼呢，法律上沒有法律都沒有簽約的，就應該不用通知我們的，不過我覺得，我跟我記者說，這個做法很噁心，掩耳盜鈴，抽起了沒人知道，炸低沒有東西，他的意思技術上就是 你給稿我，你是供稿者，我就買斷了你的這些文字了， 之後我本來去加拿大版用的我現在不用用用那一天而已那一天而已免得告訴你記者又聰明這麼快就抄到因為他在那邊有人打電話來為什麼不見了陳昵之李慧玲陳秋李柱銘的稿又說什麼開天窗那些看不到開天窗的又說開天窗也說什麼可能會遲 10多天的鐘就是這樣沒有了但有一件事是很吊詭的也不是吊詭的亦是現實就是新聞自由當然要捍衛立法會下星期有個我們始至捍衛新聞自由的動議都是只有個港幣但比較出奇的就是你捍衛很多東西政府幫忙但這一壇也是 跟科技的念頭一樣你咪咪來新聞自由局不用香港不要搞沒有這件事反過來你不需要做但你真真正正自己在做新聞的人就自己站硬尤其是老闆什麼老闆大家心裡有數要麼就是人大政協或者是 大紫荊金銀銅勳章死命爛銅爛鐵你咪理那種權力欲人世除了是sex和money是錢和性就是權力威威嘛我即使是年輕小記者第一次進去你知道訂了這份什麼報紙 拿什麼路線 Are we dri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習近平問他學梁振英在說英文多餘你自己知道是什麼事所以你走到那條路好像林鄭現在跟梁振英一起就不到他不走已經在走的路 林鄭說陳方安生是讚他感作感為我正話聽一聽第一個感覺就是陳太讚林鄭月娥其他說話我都同意但感作感為就未至於因為你除非是打散整個現在 梁振英的所謂班子班子這些字眼就很大陸但沒辦法已經是這班人一起我覺得林鄭是少許辛苦有件事我昨天做的你知道現在是過年寫揮春那件事寫揮春很危險的死人倒閉的為什麼寫揮春那麼危險搶來的當事人 邱文俊議員寫揮春被領匯趕危險領匯的人說他很危險為什麼危險法呢邱議員邱文俊你解釋給我們聽你發生了什麼事在什麼位置做了什麼事為什麼說你危險當日我們在沙角村的空地寫揮春 街坊因為跟我們熟每年一次就有十多二十個人龍出現寫了我四點鐘寫到五點鐘領匯兩個經理就帶自己的保安員下來就說我們那個活動要停止了為什麼要停止呢我說我們都是一個沒有政治色彩的新年 這個活動很危險你五分鐘內你要走了否則後果自負說一些很黑色很有黑色會色彩我們在電視裡當時我正在寫揮春我又沒有回答他那麼多他其中的保安說完那句話之後他就搬了那張桌子搬了那張桌子我即時當然站起來制止還有街坊 他覺得不吉利就搬台，很多人指著他制止罵他，他仍然用一個理由說你們很危險，要停止。他說得出什麼危險？但我有幾個問題一次過，你們已經寫了一個小時才發現你危險，第二他說不說得出實在什麼危險，是不是上個有棵樹？然後第三最重要是這樣，問一下 那裡是不是實在是公共空間，抑或實在也是他管轄的範圍呢？ 應該說是領會的地方，但我相信那是屬於一個公共空間，不是他們商鋪的位置，是在街市外面半個籃球場那麼大的一個地方。你平時的理解那是屬於領會的管轄範圍，抑或是真的公共空間呢？ 領會管轄範圍的一個地方，但我理解那個應該是過去以前房屋村年代都是可以讓人在這裡活動，可以自由活動的地方。既然是公共空間，即使是他管轄，你又沒有做一些犯法的事，因為你剛才說很強調我們沒有政治色彩， 那就沒什麼政治，現在我沒有犯法，民主是不是合情合理，我寫民主快來，華叔安時經常寫的，那你就政治色彩了。最滑稽的心那邊是不是因為我們人多還是秩序混亂，但當時的街坊是很守秩序，想想我一個人寫揮春 又何嘗會做起哄呢？除非你說梁振英下去就說起哄，我問他為什麼，我當時都第一時間問他，如果你覺得我們危險，你有五六個保安員在一起，我就說很安全。是啊，他說你什麼危險呢？其實有沒有解釋清楚什麼危險先？但是他真的沒權是搬你的桌子，這個是你的私人的財物。是非法的，因為 你怎麼說都好，我作為一個公職人員區議員，如果你覺得我的位置是阻到人的，你好聲好氣解釋給我們知，說服排隊的街坊解散，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但是他是剛才我說他好像恐嚇式的一個色彩的語句。你說他像黑社會是什麼意思呢？ 有什麼說過什麼呢？其實 如果他說你五分鐘不走那後果自負，大家聽完都覺得是怎麼恐嚇跌的，後來怎麼樣，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後來我沒有理他，我制止了，因為當時群情都挺洶湧的，在場越聚越多人，有百多二百個街坊的圍著他罵，然後他就停止了，停止了他就拍照，然後我沒有理他，我繼續寫都行。 20分鐘左右我都頂不住，因為他又在那裡說這件事，不停滋擾你，是吧？是的，街坊都很着急，有一封揮春你都要拍照，就是有個滋擾的行為之後，我都頂不住，我都提早走了。但是後來你是有跟他們交涉的，是不是？其實 有，我是回到，因為回到去我都寫了封信給他領會的總部， 說回一件事不合理的地方，要求他要向我們區內的街坊要道歉，因為他這個行為真的很令人厭惡。你覺得有沒有政治成分呢？我覺得絕對有，坦白說那個位左中右的團體政黨曾經在過去都有做這樣的事，而 在早前一個星期不同黨派的有一個議員都在那裡做事，都同樣沒有受到阻攔，而到我們下去街坊都說回，你們寫的時候比較多人比較熱鬧受歡迎，可能引起了人家的主意都未定，又或者會不會是有個人 personal 的，因為你個人 你得罪人，這個叫做民主派色彩，有這個原因，新民主同盟。如果領會他要打壓民主派也好，打壓他不喜歡人也好，他不需要理由的，等於共產黨有理由說的，這句很重要，不需要理由，不言而喻，等於城管如果要拘捕你要理由的嗎？那又怕一怕。 我們其實都寫過信問他，都是有些不得要領，講了大劈東西。 有沒有找潘啟迪？ 寫一輝章很危險你聽過沒有聽過了如果不是他解釋清楚就行了譬如說你路邊樓上會扔東西下來飛把刀給你你很害怕嗎如果不是他解釋清楚就行了譬如說你路邊樓上會扔東西幼兒你安全著想或者說很多人秩序不是很好老人家排又冷又冷不行你就解釋給別人聽 又或者是純粹說我們收到一些上高居民投訴人多很喧嘩有些噪音你解釋給別人聽又或者邱議員上有人投訴你寫的字鬼靈精怪很肉酸造成視覺騷擾嚴重地影響市容都可以的救命啦你不要說很危險才行是不是 怎麼辦呢你這麼奇怪你有沒有做這些地區的事毛議員我從來沒受過任何的滋擾真的我自己個人我們請老師又或者是余若薇都有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不是領會你惡真的當然不我站得硬的我是看著你什麼事 潘啟迪不是企業傳訊部是潘啟迪不是企業傳訊部我又他是頭來的他再升了更上層樓原來還有一個老闆老闆的下面手下Assistant我傳訊部回答了我們的問題好像不太那樣都是這樣都是客氣的東西做這些我想知道為什麼會說很危險當時用我們的同事用詞不當我做公關我都可以我做很多media workshop 地球很危險回火星去吧死命真是太好笑了寫輝春都危險我們今天講了很多議題都是跟施政報告林鄭什麼的你想還說什麼包括一開始的時候大班在善眾街都仍然有人提一提普選公民提名 你一陣又說非不可或缺一陣又說非必不可少一陣又說三鬼制互不排斥說說一下我都亂了你究竟是還是不是不知道我自己有個吳志森我自己有個抑鬱那個鬱結我真的開始擔心政府未經過 他在民主派那裡拿4票就可以湊夠3分2的議會通過我跟你玩那麼多事情幹什麼呢隨你來說我就想來想去 2017就說什麼普選 假的了都是 2016的立法會都是說政改 為什麼沒有人理會沒有人提啊諮詢文件裡面只有幾版紙一兩版紙算數了 而林鄭就說明 2017普選特首 是一個先決條件先決什麼呢 是2020的立法會 有什麼改動 2020的立法會有什麼改動 他即言下之意是 2017沒有 大家一拍兩散 不是反過來 2017的特首的普選能夠成功進行 2020的立法會普選才可以有機會做到 不合循序漸進的原則，他們很喜歡說這個。這個一種啦，是很害怕的。例如功能組別其實是必不可少的，在香港能夠發揮它的作用。是啊，這個很害怕。大家記不記得呢？我們做過研究，功能組別的議員加起來佔香港的GDP90%以上。是啊，很害怕啊，我們欠它那麼厲害。應該繼續存在。 功能組別可不可以想想用什麼普選的方式去產生呢？ We are dri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我觉得政务司司长是一位很能干、敢作敢为的司长，不应该也不能够为旅客的人数设定上限。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 主持吳志森毛孟靜。毛姨，其實寫揮春真的很危險。我們剛才有個聽眾可能是在Facebook或者是論壇的論壇 最憎公民黨。 類似裝修工程提升，邱議員在內涵申請在沙角街市出入口的位置進行社揮春，該街市現進行提升工程的工作，因此商場辦事處早前已書面回覆邱議員未能接納其申請的原因。答了他了，還有你那裡呢，就有人投訴，活動人龍對街市門外通道及入口造成阻塞， 商場管理人員曾勸喻活動負責人配合並保持暢通期間未有移動該活動的任何物品，這個人說你動了你的東西你說沒有動，但你醒一點，那些護衛告訴你不要說他很危險，立即就生氣了，翻火星啊，你說你阻礙著門口清清楚楚，你溝通那麼頑皮，真是不是？我有點擔心，毛姨姨 2016有沒有人談啊？立法會啊，有什麼由2017都在談到2016？我就很擔心，這個固然是擔心其中一種。第二種我覺得我越來越認住這件事一定會有機會發生，就是只要西環或者中南海，不是中南海，桑拿，真的中南海，答應了某幾個民主派的議員告訴他， 2017的特首選舉，保證，我保證，你們能夠有機會入閘，出閘，一人一票選舉，我保證，這個就是有競爭的選舉，你應該收貨，就打動了四票嘛，四票嘛，就夠了嘛，不止四票的了，六票啊，到時，OK。 就能夠移到那邊大功告成我星期二晚去吃飯我相信機會很大 Victoria House 沒有問你,毛孟靜你的票過來行不行? 我真的沒得掛不用了都有100個不用了夠了香港都說小經濟但是我聽學者說以香港人口密度什麼什麼100個都不是多價但公帑來的自由行的功能組別都不行徐先生徐先生你好聽到清楚 沈森和毛森森你好沈森不介意我不介意的差不多你做得我媽媽我老過很多人的媽媽已經我剛才說沥完沙角村有時我做事我都經過那裡寫輝昌譬如以前新民主同盟以前好像劉光華 那邊的人來的月明村現在贏了月明村當然是搞你都是政治事情來的原本我想說施政報告不過先說一下算吧由他以前讀書還是報紙學校那些明報因為南華早報也是明報明報沒有人拿 現在一代的人從小到大都不看報紙你多少歲徐先生三十歲左右我知道這一代十幾年前以前讀書已經不看報紙了以前讀書的時候中文堂一定要寫報紙特意整那些阿瑞的事明報那些人不會剪 我用東方那些,譬如教師、非禮、學生、陳雲那些,大學的課程,發給他們那些人 上網的資訊你知不知道在哪裡來的上網的資訊是像經驗來的很多都是不是上網的新聞資訊那都是來自新聞資訊在哪裡來的那些人都是上網看的不是不是在哪裡來的不是無緣無故經常爆出來的那些都是來的我的意思是你想我說是記者報紙拿回來的基本上都是電視電台的傳統的傳媒正在給你信息給新的傳媒 所以兩者的關係是互相依存的你明白嗎這點才是重要的你現在自尋死路那都沒辦法你覺得明報有什麼問題或者出了什麼問題呢一向都不看了因為為什麼我這麼討厭明報呢因為十幾年前已經是不妥去了我原本沒什麼十幾年前就是經濟差梁錦松經常說經濟不景很多人拿縱援 但很多人說拿了很多朋友那時候都是拿縱援的你這樣我都認識的朋友拿縱援的你經常說縱援養懶人不只是蘋果不只是東方那些明報的偽知識分子報都是這樣說縱援養懶人寫一些評論說有頭髮誰想做辣你所以我那時候不妥就不妥你明白你不妥明報有你的原因當然不過你說傳統的報紙我不看了算吧 我就問你那些資訊是從哪裡來的原來就是傳統報紙來的其實你看了基本上的不過你沒有付錢你看了的你沒有付錢譬如主場新聞你都是這樣說主場新聞新媒體那些資訊都是傳統的媒體是嗎我還沒看過主場新聞報紙你在哪裡看的只是看高登嗎 高登也有看,不過都少,最主要我都是聽電台,聽網台多的。我聽網台,他的資訊都在報紙裡,不是自己生出來的。不過不要緊,人各有志。我解釋給你聽,我不是想你做,我解釋道理給你聽。甚至我有些資訊是來自我的WhatsApp group,不能說的。 我先說回我自己的施政報告我有兩個想說的譬如現在很多高官說施政報告想發展創意工業想發展工業但很多記者沒有問到他怎樣發展和前路是怎樣發展甚至乎沒有記者問高官質問人本身有兩個本身已經本來已經吃了 香港已經發展了 Google想著香港起數據中心800被他流失了 大樓已經在建立了 我聽IT節目 今晚有IT節目他會講 幾個星期前已經講了 報紙沒有講過 港台Talk Only 報紙有講過連我這些我都有留意你沒有看而已我沒有看還有一件事有一件事一四一主席就最怒氣本來香港可以食正條水奧斯卡影帝 迪卡比奧本來可以來香港方便利1第一屆第三場本來香港發展甚至乎香港電動那個電動那個方便利奧運電動那個本來在香港發展的因為劉家雄早兩個星期節目最怒氣就是因為白白被去我們講了三個星期了去了上海不錯去了杜拜好像是去了南美洲 劉家雄說他就說去了上海另外一件事我就譬如關於環保和地積比率那裡譬如同一件事譬如你說梁振英他說什麼廣西的姓潘的按樓賺了一億為什麼你不舉個例子江河維基回來香港二十年五十億還厲害按樓都不用按香港人地老身土長但要給你搞 還要跟蹤搞你的創意工業編輯、演員另外還有一些東西地下城那裡加上地積比率你就不用遊行了封路那裡圍院那裡這句很好東東這個徐先生想到好還有一件事我還有一件事屏風樓那裡最勞起我第一天第二天那裡發展 煽眾家第一時間播TVB上鏡說居民大會就是因為華富村那裡歡迎重建 喂你何文田村北角村那些有些樓結構還很好的你都無端端拆了它到時又會建酒店建屏風樓譬如你現在看荃灣紅磡到觀塘全部建屏風樓甚至乎整個長沙灣給你移平的早上的星期五明林即是你們的節目是不是明林館他說他剛剛正正就說華富村可以吃到便宜的沒有領會 遲些你就知道有時我看舊區重建有些節目經常說見鬼多得你的潘少松的低智商節目不少好了多謝徐先生黃小姐請講黃小姐你好你好首先沒有施政的何來施政報告呢他施過什麼政啊去年都不說了 OK 第一我要說的是昨天我女兒間中學無緣無故有兩堂不上因為他們是那些叫做什麼呢外國專題不是外國的是那些慈善機構資助的學校贊助的我們是不是說東華三院不是保良局保良局我女兒回來生氣爆她說我聽 無端端有兩堂不上,加上一個半小時做什麼 他們因為那個叫做青年協會 689就去講嘢，跟住咧就喺度做show啦，拍曬手掌咪玩握手有成。咁跟住咧，好啦，呢啲都唔講啦。跟住啲學生問問題，佢居然問問題問佢，特首，咁你而家其實係而家咁多學位唔夠，咁醫生唔夠，其實係咪應該加啲大學學位咧？咁啊，689講咩啊？佢話其實咧。 應該大家不要只想著不一定要讀大學，你同中學生快要考DSE，不要讀大學，那你不如叫學生不要讀書，你問他讀什麼，讀什麼好呢，讀大學，真是就回廣西，是吧，黃小姐，斷了線。 再找回他，我都理解，不可以說非讀大學不可，沒得讀大學會死人，但是你當然說有其他出路，他們正在考試，整個邏輯，整個政策的邏輯出了很大的問題，是啊，真的有問題，邏輯出了什麼問題呢？大家知道他搞副學士的原因就是推遲人 變成傷失，令到年輕人的年輕人，不是年青人，其實這個我反而不介意，我們口語而已，年輕人，不是沒有所謂，寫出來就行了，這個同意，那就失業率降低，其實目的就是這樣，叫做拜時間，拖後的時間，但是他現在知道副學士讀完之後就知死了，什麼都收緊債， 又找不到工作，唯一一直都想博上大學，現在他加多1000個，分三年讓你博上大學，一千除三，分三年博上去，那些青年人就罵爆你，因為我期望了很久，希望可以有多些大學位，如果你真的1000個增加1000個，何不不立刻增加大學位， 讓本來讀副學士的成績稍好的可以上到大學呢，需要等他讀完兩年副學士又再博上去呢，邏輯不通嘛，有一個窗是逐了一點點，但意思就是扔波鐘，明白了，大家知道什麼事了，好了，是不是黃小姐在那裡呢？不在，劉小姐，劉小姐，請說， 你好，兩位主持人好，其實今晚很多人說過，主要都是蘇錦良那個卡片show，7000萬， 其實美國2012年旅客全國國家 2012年是6700萬，整個美國7700萬，我們香港一個豆腐潤，然後他現在說遲些要7000萬，他是不是瘋狂，其實是我很生氣很無奈，作為一個香港人，有什麼可能，有什麼可能， 我們真的有什麼可以做到，整個施政報告我只是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做到，現在說佔中又說推遲，佔中沒有特別推遲的，最重要就是那些學術和法律界一開始說明我們的佔中是犯法的，是認的。 為什麼犯法呢？就是這個叫公民抗命，公民抗命的意義就是你要用盡 所有法律的途徑、法律的手段都爭取不到你認為要爭取到的公義，所以戴耀廷說明年三月，我一聽都睡著了，今年三月都未到，他跟我說明年三月，那怎麼搞呢？我不知道怎麼辦，你剛才說這些是逐一真的扔波鐘，他扔到最後一分鐘，然後你三月我們可以做到什麼呢？ 現在他整個政府是老著臉皮，你無論說什麼他都有話回答你的，你為什麼不提這個，我沒有提不等於我不會做，是的，那你真的這種其實是非常之傷害我們，尤其是年輕一輩的，他以前都說過那些integrity，那些誠信，小孩子學了這些東西，人格要提升，商場就不用提升了，人格要提升，真的，現在小孩子學了這些東西，說不存在，不說就不存在，不是說過，不等於我不會做， 方言、粗鄙絕劣，旅客人數來自大陸的不能夠、不可以設上限，我真的吵了，現在好像一個科學的方程式，水就是這樣形成的，你是真理，H2O的水不能夠、不可以改變的方程式。 他什麼都說的，是不是很卑鄙，直接這些說話。多謝你先，劉小姐，黃小姐是不是回到來了？是，剛剛傳了一條網，那接著有時候三問他，150個單程證，那他突然說什麼？就是說你現在在九龍上學，那有些學生來自香港島，有些來自新界，那什麼意思？ 或者是他來自北京、上海、廣州都不要緊，等於你隔壁的同學，你雖然住在九龍，他來自跑馬地，他來自跑馬地，行不行？你硬硬來，你這個真是對不起下一代，你這樣說。他亂說的。我女兒今年的放課，她說我幾無奈，聽我成課，飆了煙，被迫坐在那裡聽，這件事我聽完我真的沒有。 我講回施政報告這些，我的香港人對我們，我兩公婆都做事，交稅，我只有一個女兒，我想這麼多年除了九年免費之外，我真的沒有得到香港政府的東西，我不明白我們香港人納稅做些什麼。其實他現在根本就擺明是買票的了。 很清楚了，很清楚了。 你比幼稚園增加幼稚園的資助，為什麼要增加幼稚園？因為單飛、雙飛那些全部都生了，來了十幾年那些，回歸了十幾年，出生的那些就快要可以投票了，爸爸媽媽單飛那些又可以投票了，那誰好？當然是梁振英好，是不是？長者 你知道吧，蛇齋餅種，投給誰又投給他，那人買票在做什麼？還有，我真的很生氣一件事，我女兒讀書這麼多年，我未試過每一年買校服給我女兒，為什麼？要省的嘛，兩年買一次校服，我女兒買書，買舊書，還有我女兒的波鞋，不是每年都買新波鞋。 那為什麼有很多拿綜援這些人，他們什麼都有，每年買新校服，每年配眼鏡，每年買新書，其實香港政府是不是瘋的？他們幫那些基層的，你不屬於基層。那我屬於什麼？我叫中產，我叫中產，我跟胡蘇貞距離19000出來。 我兩公婆賺的一個月一個月的錢，我想是他人工的十分之一。黃小姐介不介意你家庭收入一個月大概多少？兩三萬元左右。女兒只有一個，胡蘇貞三萬多。你明明我生一個女兒，你一個女兒都吃力。我就因為我生的時候，我知道 我的能力只可以負擔給他一個例如我們以前小時候我媽教的各人手硬各人爬我從小到大我沒有想過要希望政府去幫我們我試過出來工作之後中學畢業出來工作我沒有讀大學沒有機會了出來工作我自己搬出來住我每搬出來住住劏房那怎麼辦我就做兩份工 不通我是香港政府說我很慘我又讀書不成好多謝黃小姐黃小姐談到這裡了下個星期再談過了好拜拜 D100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声台，还声于民。